在记忆中的美好。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，看到太阳出来妈妈笑容。天亮了，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那旧日故事， 每一张可爱着远处的笑脸，每一分散写着这个温暖家乡故地。雨细细露绵绵，今天只想他看透天际深处，岛上没晚霞，在这个黑暗漫长夜渐没对话，身边只想拥有你伴着我在路途。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，每一份亲是在这个温暖家乡故地。返到家里，梦幻已是现在，看有多少生疏的脸默默露笑容，那里一片绿油油，早风轻轻吹，细听妈妈低声诉那旧日故事。每一张可爱在远处的笑面，每一份亲切在这个温暖 在今天只可忆起，一双只懂哭的眼，落泪又再落泪。 寂寞吧，父母